我喜欢旅游，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照，拍美丽的风景，拍家人的笑脸。 歌颂生命，舞动青春，歌舞剧场，人生与梦想的舞台。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每天10点，22点播出。 Mamma soltanto felice perché ritorno da te。 欢迎来到歌舞剧场，我是古月。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女高音歌唱家玛利亚·卡拉斯的演唱艺术，曲目有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中《为艺术为爱情》，《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吉尔达诺的歌剧《安德烈·谢尼埃》中的唱段《为死去的妈妈》，威尔第的歌剧《弄臣》当中的《亲爱的名字》等咏叹调。 per me. Porto vincerò sì.

più io t'ho ghermita ti serro palpitante sei mia sì per l'amore vieni vieni via dall'anima in me 98.6 兆赫，歌舞剧场，每天10点、22点播出。 Once upon a dream.

sinistre tapis avec un éclat métallique et sur cette étrange musique les dingueries la se levaient. Tambour de basse calait le train et les guitares forcenées grincées sous des mains obstinées et mes chansons et mes refrains mais mes chansons

Thank you.